把幾火箱爆炸，也有 秋一做歌那黑眼瞓就更停瓜。香港车位够收价，想搵位一早要霸，今朝搵到依家，周街转啊隆隆啦啦，终于偷到个咪塔，一试又系弯噶啦。香港车位谁收价？想搵位啊，一早要霸。何谓错？住西鬼气，交通差多多说话。有理冇理，抄咗先啦。发到票，你得佢最多公价。无论我点折堕，终归要医好啲痛楚。世界上有千百万人，自信医生一个，成日替我表现，成日替我搞掂，一朝到晚维护我。你对佢劝多多讲嘢，根本当唱歌。佢照顾你，你今生今世，你见佢多，收钱更多。世界上有几百样人，是凡医生一个，能为我出力，能令我挂证，始终永远维护我。边界要摆酒。一杯酒，陪个夫妻一世忧。点解要摆酒？我洗湿咗个头，求人多水稳帮手。月尾神金你细求，茶杯酒共渡患难，红台就做阿茂。后我与你做到狮子咁嘅好，点解要摆酒？我见枪单冇晒手，难为自己一对手，如孩子甜如豆。 多謝你哋支持下，過咗鐘啦，係啊，多謝曬，多謝嚇。